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7:30，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锐。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12月3号星期五，机动车尾号4和9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北京海淀区一名来京人员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北京市今天上午10点将召开新冠疫情发布会。 京城京市，北京修订新增产业禁限目录，优化调整政策措施55处。 国内方面，全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3.93亿辆，为10年前的1.64倍。 今天的家叙家议说的是对未成年人免门票，谢谢了故宫。 8点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专家发现失踪了7年的马航 MH370 客机坠毁在印度洋，目前位于海平面4000米以下。 财经资讯，上海市消保委继续约谈加拿大鹅，加拿大鹅上海国金店同意对问题羽绒服退货退款。 前沿科技，中国空间站天宫课堂首次太空授课活动将于近期举行。 旅游文化资讯，有媒体报道李铁主动请辞国足主帅，具体情况有望近期官宣。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锐、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进入今日头条，我们来关注一下疫情动态，来聚焦北京。昨天啊，北京海淀区一名来京人员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经初步调查，这名阳性人员常住哈尔滨市，11月26号与哈尔滨市确诊病例在密闭空间有接触，11月28号乘坐 CZ2628航班从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到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在北京的暂住地址为海淀区昆玉府东区7号楼。 这名阳性人员在北京的行程轨迹已经发布了。11月29号下午1点左右，他乘坐私家车到达朝阳区十里河灯具城，在2楼看灯具，期间上过一次1楼的洗手间。前天接到哈尔滨市疾控人员的提醒，需要核酸检测的电话之后呢，他使用百度网约车到海淀首体南路6号有喜医学检验中心进行了核酸检测，之后乘坐网约车返回住所。 那么发现阳性人员之后呢，海淀区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立即开展流调排查，对昆玉府东区采取了管控措施，启动相关区域人员的核酸检测，下一步将会加快流调溯源和核酸检测，快速排查风险人员，严格落实管控。 另外呢，朝阳区疾控中心也发布消息，嘉禾嘉美十里河店已经实施了临时管控，并且提醒11月29号去过这家店的人员，请立即向社区单位或疾控部门报告。 那么今天上午的10点啊，北京市将召开新冠疫情防控第263场新闻发布会，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及微信公众号到时将会转播。 昨天哈尔滨市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通报昨天0点到下午2点，哈尔滨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例，全都是满洲里市确诊病例在哈尔滨的密切接触者，3人都在南岗区。哈尔滨市指挥部决定从昨天起启动道里、道外、南岗、香坊等6个主城区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满洲里的疫情防控。昨天0点到中午12点，内蒙古满洲里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1例，其中8例是集中隔离期间， 核酸检测阳性，三例呢是封控区核酸阳性。截至目前呢，满洲里市本轮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94例，累计排查密接人员6086人，次密接人员2787人。 昨天满洲里市第五轮核酸检测展开，目前采样工作正在进行中。国家和自治区驰援的猎鹰号硬起膜实验室第三方检测车辆正式开始试运行，国家指导组已经到达了口岸医疗救治医院。 满洲里市将从今天开始暂停公路口岸现场装卸运输通关等作业，严密防范新冠病毒通过冷链食品传输的风险，全面做好疫情防控期间食品安全和市场保障工作。 这次满洲里疫情呢，开始于11月27号，几天来本土确诊病例迅速增长。那么为什么满洲里病例报告呈现出突然激增的态势？当地采取了怎样的措施达到以快制疫？何时才会见到防控的效果呢？我们来听内蒙古自治区卫健委主任许宏志的介绍。 在第一轮完全结果还没完全出来的情况下，比如说结果在陆续出的时候，第二轮就开始采样了，所以统计起来呢，时间上可能会有交叉。第二个，在给外界报道的时候，它有个时间节点。这次这个德尔塔病毒呀，是一个国内以前没有发现过的，而这个病毒呢，传播速度特别快，传播的范围也非常广，而且在采取措施之前，就发现之前，它已经是扩散开了。这一段的快速增长，不是因为这一段增长，它是原来就已经有了存量了，现在是我们把存量挖出来。从27号发现，我们基本上把小区啊都封控了，人基本上不流动了，这就首先把人管住了。现在开始一罩里往出打了，就像捞鱼似的，啊，那大网捞鱼，渔网都在一起，那从渔网里头往出捞鱼，你这一捞一个准。没发现的感染者可能还在这个锅里。我们现在是核酸检测，就是用罩里把锅里的这个东西一罩里把它打出来。现在头一罩里打出来60例，罩里了我们打出来90例，第四可能还会打。那么第四轮这不造成又开始了，我们现在已经采取了很严格的管控措施，一个是封闭，第二个呢，各项流调手段上来以后，把那个密接次密的把它从家里头捞出来，直接放到那个隔离集中隔离点上去，一旦有情况从隔离点上我们再把它拿到医院去。那么这些措施落实呢，大概在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呢，争取病例啊就零星了，大概在10到14天的时候争取一个病例也没有，用一个周期就把它控制住了。 那这是满洲里的情况，我们再把目光聚焦在上海啊，上海也有疫情。截至昨天傍晚5点，上海市新增2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2名确诊病例为母女关系，曾共同乘坐高铁。截至昨天晚间，上海已经排查到在沪的密切接触者146人，次密接者呢344人。那筛查出人员14208人，目前为止啊没有发现阳性病例。那根据有关要求呢，确诊病例居住的小区已经被列为中风险地区。上海市卫健委正在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溯源和防控管理等工作，截至目前暂时没有发现与此前的疫情有关联。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进入京城京事，先来关注北京市发改委的消息。从昨天开始到本月底，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在首都之窗网站上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为期30天。大家呢可以通过电子邮件、信函、网站留言等方式提出意见建议。 这份目录2014年7月发布实施，17年来呢，对于北京治理大城市病、倒逼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减量提质和改善生态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严控非首都功能增量效果明显。截止到11月底，北京市不予准入业务累计近2.4万件。 本次目录修订呢，包括优化调整措施共55处，在助力北京率先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上，全市层面由原禁止新增燃煤火力发电、燃气热电联产，调整为禁止新增火力发电、热电联产，同时加强安全管理，核心区、城四区、城市副中心层面禁止 新设立或者迁入冷藏车、集装箱等。 那目录呢，修订关注到了民生保障，对核心区、城四区、城市副中心餐饮业措施进行了调整，取消原限制新增低于60平米的餐饮企业的规定，不再简单的按照面积大小实行进限管理，明确规划用途为餐饮服务，并符合相关规定的地下空间是可以从事餐饮业的。同时呢，对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社会关注度高的零售、快递服务、垃圾处理等行业管理措施进行了修订。 昨天2021年12月2号，因为公历纪年日期当中数字这个2021-1202从左到右从右往左读起来都是完全对称的，被大家呢称为完全对称日。在这个罕见又特殊的日子里，不少新人为了讨一个好彩头，什么告白呀或者结婚呐、都安排上了，还有一些集邮爱好者专程去邮局要盖一个日戳，留下一份纪念。 这个完全对称日啊，又被称为是回文日。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由于啊，对称数在数学上也称为回文数。在用8位数字表示日期的时候，那些反过来读与正过来读啊，完全一样的日子就是回文日。 是公元元年啊，有很多个对称日，但有的需要10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才会出现呢。比如说2001年10月2号之前的对称日是什么时候呢？是1380年的8月31号，相隔621年。然后是2010年的1月2号、2011年11月2号、2020年2月2号。我们在度过了昨天这个日子之后，接下来的对称日要等到9年之后的2030年3月2号，然后就是10年一次，直到2101年的10月12号开始下一个轮回。我肯定赶不上。 也不好说，2101年，哎呦，那个时候得多大岁数了？ 100多嘛。 那个日子盼着有点远，但是最近的这个日子盼的比较近，就是元旦哈。但是跟元旦有关的一个新闻，我们再来关注。元旦起，除限定区域外，北京市核心区、城区、郊区、山区全年全域将会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近年来呢，全市许可烟花爆竹零售网点是逐年减少。牛年春节期间，城六区首次不设点位，全市共许可烟花爆竹零售网点10个，比2020年的23个减少了13个，下降56.5%。 那通州区呢，近日也发布通告，12月1号开始，通州区除北京环球度假区限定区域以外的行政区域都为禁放区，全年禁放。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北京环球度假区限定区域内进行焰火表演或燃放烟花爆竹的活动。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来关注国内方面，昨天呢是122全国交通安全日，公安部召开了线上新闻发布会，介绍截至今年11月底，全国机动车的保有量已经达到3.93亿辆，为10年前的1.64倍，机动车驾驶人4.79亿人，是10年前的1.85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机动车保有量和驾驶人的数量呢是双双呈现井喷式增长，而我国道路交通事故万车死亡人数则是呈现出曲线总体保持下降的一个态势。 另外要提醒大家，从下周五，也就是12月10号开始，4项公安交管的便利措施将在全国全面推行。比如说，第一项是电子驾驶证将全国推行，驾驶人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来申领电子驾驶证，将动态实时显示交通违法记分、准驾车型变化等这些情况。 第二项呢，是会在全国全面推行二手车交易登记跨省通办，今后对于小型汽车二手车交易的时候，就可以实现交易登记的一地办理，车辆档案将会通过网上电子化转递，这样避免群众们办事的时候两地往返。 那第三项呢，是全面推行网上核发货车电子通行码，通行码在经过审核通过以后，会直接推送到货车驾驶人的手机上，那这样呢，驾驶人在途中遇到检查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向民警出示来通行码。 第四项，下周五开始，全国都可以在网上查阅交通事故的证据材料了。为了确保这4项改革措施顺利的推广应用，目前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已经专门的制定方案，组织升级系统，确保改革精准落地。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再次瘦身。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公布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共有72项职业资格被列入到目录当中，其中专业技术人员59项，技能人员13项。 本次调整是在2017年公布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基础上进行了优化，73项水平评价类的技能人员职业资格全都退出目录，不再由政府或其授权的单位认定发证。 人社部表示，退出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啊，不是说取消职业和职业标准，更不是取消技能人才评价，而是由职业资格评价改为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改变了评价发证主体和管理服务方式。 截至今年10月底，全国共有9600多家企业、2700多家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完成了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评价机构备案，540多万名技能人员取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啊，让不少人烦恼的痘痘啊，就是脸上长的痘痘啊，也有了疫苗了。前天呢，法国制药企业赛诺菲巴斯德本部宣布，目前呢正在开发一种针对痤疮的疫苗，预计呢将会在2023年进入到临床应用。 哎，痤疮呢也叫青春痘啊，别名还叫粉刺。2019年版中国痤疮治疗指南当中提到呢，我国的人群这个统计痤疮的发病率是8.1%，但是有超过95%的人会不同程度的发生痤疮。 那赛诺菲巴斯德从2011年就开始布局痤疮疫苗了，他们尝试使用一种免疫学方法来预防和治疗痤疮，用微型注射器在患者的这个皮肤内啊进行局部注射 CAMP 蛋白质的单克体啊克隆抗体，那阻止痤疮丙酸杆菌引发的炎症。 哎，是不是过了青春期也能打呀？ 肯定的， 感觉大伙儿都需要呢，或多或少吧。 长痘痘这个事儿，有的时候不完全跟年龄相关， 是 有的可能，比如说已经50-60岁了啊，也会有这种情况。 可能跟身体的内分泌有一些关系啊。 对， 好，这是一个好消息啊，我们可以多留意留意，什么时候上市的时候，我们节目也会及时的跟大家播报。好的，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嘉许嘉宜。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嘉许嘉宜。 您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嘉许嘉宜，我是孙畅。从今天晚上8点开始，大家就能通过售票网站和公众号预约12月10号以后故宫博物院的未成年人免费的门票了。昨天呢，我们刚说完，为了抢年票，观众把购票系统挤到瘫痪。不知道今天晚上故宫能否有更充足的准备措施。如果查询资料，你会发现全国正式登记注册的5000多家博物馆已经有4000多家向社会免费开放了，但是故宫在所有开放日都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还是意义重大。90多年前文物南迁的时候，有学者曾说，故宫文物是数千年来文化结晶，不能减少也不可能增加，倘若国家灭亡，国家仍有希望再次复兴，但是文化灭亡将无再度恢复的可能。直白地说，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有些人可能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即便国土沦丧，可代表中华文明的文物也绝不能损毁。更重要的是，纵观世界各大博物馆，只有故宫里保存的全都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东西。有些国家博物馆固然很大，藏品很多，但是来源是什么呢？是在侵略扩张当中抢来的。是有一些精品，可是普通的生活器物也不少。只有故宫，在最精华的文物中，让观众看到的是中国鲜活的历史。对于学生们来讲，书本上难以理解的知识，某些符号，在故宫就可以变成有趣而生动的内容。不仅是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更能让孩子们了解他脚下的中国。从我个人参观博物馆的感受来说呢，越是看见眼前的，越是会感慨那些看不见的。比如说，

经过去问落笔东方描过了王土地香水里我们抹去指尖淋去落下哭泣。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天气连线，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中央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郭建兴，请郭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郭工您好。 李仁先生你们好。 郭工，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 今天这个天气和昨天比的话就是变化不大，还是晴天，能见度和大气透明度呢也都不错。要说有点小的变化的就是气温，一来呢就是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0.1度，没有降到零下，比昨天早晨这个-2.6度的最低气温是高2.7度，天气呢没有昨天早晨那么冷。二来呢就是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预计比昨天的最高气温略低，昨天的最高气温是13.4度，今天预计呢是12度，没有昨天那么高。昨天的这个最高气温啊是近一周以来的一个顶点，未来一周的这个气温呢超过它的可能性也不大。总的来说呢就是今天早晨没有昨天早晨那么冷，而中午前后呢却没有昨天那么暖和。今天需要注意的就是因为这个空气干燥，要及时的补水润燥和用火用电安全。另外的话就是天空晴朗，大气通透，光照阳光呢就是没什么这个遮拦，比较晃眼，要注意这个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注意出行安全。这是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 那郭工啊，周末周六周日这两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请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那么双休日的这个天气啊，从天空状况来看的话，就是明天周六一直到后天周日的白天，都还是维持以晴为主的天气。等到周日的傍晚以后呢，云量开始增多，晴天呢暂时告别。从气温的变化来看的话，就是明天的气温和今天差不多。那么到了后天周日的时候呢，虽然是晴天，但是呢大气透明度没有这两天这么好，光照呢就相对的比较弱一些，气温会有所下降，最高气温预计是8度左右。天气呢比今天要比这两天要那么冷一点儿，外出呢要注意保暖，这是这个周六周日的一个情况。 好，非常感谢郭工给我们做的详细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非常感谢郭工啊，虽然说天气不像昨天那么好，但是整体上咱们怎么着还继续享受冬阳。 今天有没有冬阳？今天有。 对，我不能再拽了，我跟你讲，就觉得确实在冬天啊能有这艳阳高照的天气也很难得，就来了一句享受冬阳啊。咱们继续享受吧今天。来关注一下天气具体的情况啊。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今天夜间是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 今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30到50，空气质量1级优。 登山气象指数预报，天气晴朗，能见度比较好，登山气象指数为1，今天非常适宜您登山。 未来3天全市无降水，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一小段广告和整点报时过后呢，我们进入到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稍后见。 稍后见。 铜牛内衣、天坛衬衫、雪莲羊绒、雷蒙西服、玉点童装、伊利兰羽绒服、Pure Touch、Art Fusion ACE， 国旗老字号，时尚新品牌，北京时尚控股，领动时尚，编织美好生活。 快递员、送餐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北京工会邀您入会了。加入工会，暖心服务有保障，权益维护有渠道，技能培训有发展。登录北京工会爱护员小程序即可便利入会。 你的冬奥徽章真好看，哪儿买的？ 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送的。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签到即可赢取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30，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上的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国际方面，昨天美国、法国、希腊、阿联酋、印度首次出现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感染病例。 英国专家发现失踪7年的马航 MH370 客机坠毁在印度洋，目前位于海平面4000米以下。 财经资讯，上海市消保委继续约谈加拿大鹅，加拿大鹅上海国金店同意对问题羽绒服退货退款。 前沿科技，中国空间站天宫课堂首次太空授课活动将于近期举行。 旅游文化资讯，北京市文旅局发布100家文化旅游体验基地名单。 有媒体报道李铁主动请辞国足主帅，具体情况有望近期官宣。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李瑞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时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国际视线，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球的疫情动态。当地时间1号，美国宣布发现首例奥密克戎毒株的感染病例。那这一病例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华裔科学家邱华燕的实验室进行基因测序发现的。 美国首例奥密克戎患者在11月22号从南非返回加州，11月29号新冠检测呈阳性。他已经完成了莫德纳新冠疫苗的接种，目前有轻微的感染症状。 邱华燕认为，这不是美国唯一的奥密克戎病例，而是唯一被发现的病例。他几乎可以肯定，这只是冰山一角，他们将继续被发现。 加拿大呢，1号。已经在埃伯塔省宣布该省又新增2例奥密克戎毒株的感染病例。截至目前，埃伯塔省有3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加拿大境内此类病例增加到9例。从12月6号开始，埃伯塔省60岁及以上的老人将会接种新冠疫苗的加强针。 那么昨天，法国、希腊、阿联酋、印度也都宣布本土首次出现了奥密克戎感染病例。当前奥密克戎已经波及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疫情防控再次绷紧神经。 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1号的数据显示，南非当天新增新冠肺炎病例8561例，比前一天增加近1倍。还不清楚病例激增是否一定与奥密克戎变异株有关，但是奥密克戎正在迅速成为南非主要的变异毒株。新冠病例激增正将南非推向第4波疫情。 昨天，一名没有南非旅行史的以色列医生毛尔自称，他在11月19号参加英国伦敦举办的一场1200多人大型医学会议后，感染了奥密克戎变异株，而他也是世界上第一批被发现感染奥密克戎的病例之一。这一言论引发担忧，认为奥密克戎可能早些时候就已经在英国传播，当时的其他参会者也可能已经接触到奥密克戎毒株。 再来关注12月1号。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参加一个活动时妄称台湾有事等同于日本有事，也可以等同于美日同盟有事。当天晚间，我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华春莹紧急约见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就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发表的涉华错误言论提出严正交涉。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昨天应询表示，安倍晋三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妄图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结果，妄图挑战二战以后确立的国际秩序，令人震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敦促日方一些人深刻反省历史，立即纠正错误，停止在台湾问题上进一步采取错误行动，停止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企图靠外部势力分裂国家和谋取政治私利的挑衅必将遭受挫败。 那么已经下台的安倍晋三为什么还要在台湾问题上指手画脚呢？来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分析。 安倍晋三虽然已经卸任了，但是很显然他并不甘于寂寞， 还想在台湾问题上给日本县政府下指导棋。那对他来说呢，这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其本性使然。那他这一次所讲的内容，无论是对中国的敌视，还是对中国台湾地区的觊觎，实际都是他的真实想法。只不过以前他当首相不便于直说，那现在没有那么多束缚，就直接说出来了。另外呢，安倍有很强烈的权力欲望，虽然他已经卸任了，但是仍然要四处兜售自己的政治观点，企图在日本政坛继续维持影响力。本来退休政客参加点社会活动也不奇怪，但是安倍晋三这一次去错了地方，讲错了话，严重损害了中日关系。所以日本媒体也有必要进一步追查一下，安倍这次这么卖力的替台独势力鼓劲，他到底收了台独分子多少钱。岸田文雄担任首相之后呢，任命林方正为外相，这让日本右翼势力不太满意，因为他们认为林方正担任过中日友好议员联盟的会长，可能会表现的所谓比较亲华啊，那这也是安倍晋三这次口出狂言的原因之一，他就是要用这种方式给岸田文雄政府下指导棋，上紧发条，让他不能脱离亲美抗中的所谓安倍路线。但实际上干涉台湾问题对日本来说不只是一部臭棋，更是找死的死棋，安倍晋三之流根本不可能达到他们的目的，只会加深中国对日本的不信任，这对日本的长远发展实际上是极为不利的。当今中国早就不是1895年的清政府了，那中日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综合国力对比，都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使是美日联手，也同样动摇不了14亿中国人打击台独、捍卫统一的决心意志。 好，接下来国际的热点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自2014年3月8号载有239人的马航 MH370 航班失联，到今天为止已经7年了。那很多人啊都在希望能够追寻到他的踪迹。近日英国航空工程师格雷福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当中说啊，他使用一项革命性的跟踪技术发现了马航 MH370 客机。他表示这架飞机在澳大利亚珀斯以西1933公里处，南纬 33.177 度、东经 95.300 度的地方坠入到印度洋，落入4000米深的海底。那格弗雷还预测，如果仔细搜寻相关的区域，将有望在2022年下半年发现 MH370 航班。 根据格弗雷的报告，马航 MH370 在失联当天最后一次与卫星连接之后约一分钟内在印度洋上空坠毁。他认为飞机落在断极的底部，这是一个充满峡谷和水下火山的海洋高原。这个地点呢，并不在2015年澳大利亚交通安全局划定的原始搜寻范围之内，但是呢，位于2016年扩大的12万平方公里的搜索区域的北部。2018年，美国海洋无线进行的另一项搜索仅与该位置偏离28公里。 西澳大利亚报航空板块编辑托马斯说，这份新报告为一个巨大的突破，因为格弗雷推测的坠机地点与西澳大利亚大学海洋学教授查理塔早先声称的 MH370 所在的区域是一致的。托马斯表示，在报告发布之后，可能会启动对 MH370 的新一轮搜索。 对于上述发现，失联乘客亲属协会公开表示说，呼吁有关机构对最新的分析技术进行讨论评审，然后能够给这么多家人一个交代。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 MH370 航班到底在哪儿仍然是个谜。 好，国际方面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当地时间12月2号，第76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由中国和国际奥委会起草的奥林匹克休战决议，173个会员国提该决议。决议呼吁各方通过和平和外交手段解决国际冲突，敦促各国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前7天到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后7天遵守奥林匹克休战，强调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愿景，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旨在让奥林匹克点亮青年梦想，让冬季运动融入亿万民众，推动社会发展，创建和谐和平和更美好的世界。 在新冠疫情持续肆虐，各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诸多考验，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层出不穷的今天，决议特别提出要认识到体育在全球应对疫情冲击能力建设方面的作用，强调北京冬奥会将是展现人类团结、韧性和国际合作宝贵价值的契机。 我们再来说说昨天俄罗斯残奥委会第一副主席罗日科夫表示， 俄罗斯残奥委会备战北京冬残奥会的准备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参加北京冬残奥会的俄罗斯运动员将有75人，最终名单将会在2月底确定。此外呢，参加北京冬奥会的俄罗斯运动员最终名单预计呢将在明年1月公布。 因为兴奋剂问题受到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处罚，明年12月前呢，俄罗斯不得以国家的名义参加国际体育大赛，所以说俄罗斯的运动员会以中立身份参加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比赛。 那国际事件最后我们再来说说俄罗斯联邦航天局近日表示说呢，2018年俄罗斯飞船漏气是美国航天员所为。2018年8月，负责运送航天员和物资的俄罗斯联盟号飞船被监测到漏气了，宇航员在舱壁上发现了一个贯穿的小洞。 经过3年的调查呢，俄罗斯联邦航天局最近说，联盟号飞船的漏气事故是美国宇航员瑟琳娜故意为之，他偷偷地在飞船上钻出一个小洞，为的就是引发事故，以便早日返回地球。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钱冰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王雨田。雨田你好。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先请您介绍一下美元指数的情况。 好的，本周美元指数从去年7月以来的高点连续回落，昨日收报在96.10。近期基本面几个影响美指的走势的因素呢，仍围绕疫情、美联储货币政策以及美国的经济数据。那在上周市场初步获知奥密克戎病毒的存在后呢，本周包括美国在内的多国陆续发现确诊病例，这使得 VIX 恐慌指数呢飙升，长期限美债的收益率下行，带动美元指数下跌。不过本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国会发表证词时表示，缩减购债的步伐可能比此前宣布的每月150亿美元的速度更快，预计将在本月中旬的议息会议上讨论此问题。同时还表示，美国通胀上升的风险持续增加，可能比预期的延续更久，这给美元指数提供了一定的支撑。那本周公布的 ADP 就业数据、挑战者企业裁员人数、ISM 制造业指数均表现良好，反映出在供应链尚未完全恢复的背景下，需求端旺盛，劳动力市场紧俏，正推升通胀，这侧面支持了鲍威尔的鹰派观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美元指数的跌幅。展望后市，个人认为美元指数短期有可能在奥密克戎毒株研究尚不明朗的背景下温和震荡盘整，中长期呢，则在货币政策转向的预期带动下，有望保持一个强势的表现。那技术面看，美元指数日图5日均线以下已经下破10日均线 ，MACD 指标 DIF 下穿 DEA 线，同时转为绿色动能柱。从图形上看，美元指数短期内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初步支撑看向20日均线95.60附近。主持人， 好的，再请您简要分析一下近期加元的走势。 好的，伴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转鹰，本周加元延续了对美元的弱势走势，昨日收报在1.2280附近。那随着奥密克戎病毒的扩散，疫情控制的不确定性增加，各国不断强化封锁措施，那预计原油需求呢增速边际放缓，这或将对油价构成一定的压力。那作为商品货币的加元呢将承受一定压力。另一方面，本周公布的 API 原油库存继续减少，较上周减少了75万桶，令多头较为谨慎，也限制了油价的涨幅。原油短线仍偏向看空，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加元对美元的回调。因此技术面看呢，美元对加元日图各主要均线呢是呈上行走势，同时 MACD 指标延续多头排列，那暗示美元对加元存在一个潜在的上行动能，那加元或将延续目前的一个弱势表现。主持人， 好的，最后请您报一下其他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37.19，欧元对人民币报在721.09，英镑对人民币报在845.84，加元对人民币报在497.11，澳元对人民币报在452.74，最后日元对人民币报在5.6446。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雨田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下周再见。 谢谢，再见。 好的，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儿子闺女，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出发。 前方在道路尽头右转。 爸爸太贵了，要变灯了。 不要听哥哥的，先让行人过。 哟，差点忘了。 您好，我是北京交警孟坤玉，再次提醒您，行经人行横道时应提前减速观察，有行人正在经过人行横道，应该停车让行，礼让行人。 以前妈妈送我的时候，刚过了一半斑马线，就有车抢着走，特别吓人。 又要到斑马线了，爸爸开慢点，礼让行人。 一脚刹车，刹住隐患，一条斑马线，礼让才安全。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好，早晨的8:16，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财经资讯啊，先来说一说近来啊一则海关总署公告在业界引起了比较大的关注。这个公告说呀，12月1日起对输往欧盟成员国加拿大、英国、土耳其、乌克兰和列支敦士登等已不再给予中国普惠制关税优惠待遇国家的货物，海关不再签发普惠制原产地证书。对此有观点认为，欧盟成员国等国家正取消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也有人认为这将冲击到我国的出口，更有甚者啊，脑补出了新的经贸摩擦。 哎，其实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啊，真的是误读了。我们先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先说最惠国待遇，单从字面上看，最惠国似乎意味着得到的优惠很大，其实不然。最惠国待遇是现代国际贸易关系当中正常的贸易关系待遇，而相比最惠国待遇，普惠制中的惠的意味其实更浓更实。 那么经过调查发现啊，欧盟包括当时仍然属于欧盟的英国和土耳其在2015年1月1日就取消了对中国的普惠制待遇。加拿大、瑞士和列支敦士登取消的时间是2014年7月1日，乌克兰则在更早的2012年就取消了对中国的普惠制待遇。换而言之啊，这份报告所提到的国家呢，都是在几年前就已经取消了对我国的普惠制待遇。那要说冲击出口，按道理说其实应该是几年前的事情了。 是，那反观事实呢，即便取消普惠制待遇，我国外贸近年来仍然保持着稳健增长。今年前十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31.67万亿元，同比增长22.2%，比2019年全年还高出1300亿元。在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崔凡看来呢，这一次海关不再签发普惠制原产地证书，只不过是海关的一个技术性的处理。 嗯。此外，截止到目前呢，给予我国普惠制待遇的国家还剩下三个，分别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挪威。业内是认为啊，普惠制原产地证书在未来呢可能会彻底的退出历史舞台，而得益于我国与越来越多的经济体签署了自贸协定，其实呢企业未来完全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最有利的关税安排。 嗯。支付行业互联互通近期进入了加速期。支付宝昨天发布消息说，在开放共享和安全有序的原则下，支付宝已经与中国银联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收款码的扫码互认。 同时，支付宝与中国银联还推动完成了工行、建行、中行、交行、招行等28家银行和机构的开放合作。也就是说，用户现在可以通过各银行、云闪付及其他机构的 APP 扫描支付宝收款码来实现支付。 目光转向北京，北京金融监督管理局昨天宣布，为了持续做好金融服务，建设安全便捷、优质高效的北京冬奥会支付服务环境，今天起呢，北京会启动新一轮的精彩惠民生数字嘉年华、数字人民币的试点活动，消费者可以在首都金融官网、北京数字人民币全场景试点系列活动专栏和首都金融微信公众号上查看活动的简介。

那么加拿大鹅自己也坐不住了，最新发表声明表示说，所有中国大陆地区专门店售卖的产品都是可以退货退款的，维权的消费者也接到了厂家发送的邮件，表示厂家同意退货退款。 再来关注一下淘宝啊，说现在啊，女性朋友们，您以后再接到闺蜜的电话，不再是说走啊，我们出去逛逛街啊，现在说来啊，咱俩一块儿上淘宝逛逛街， 网络购物啊， 哎、 网络逛街 是说现在淘宝啊上线一个叫一起逛的新功能，用户呢可以向淘宝好友发起一个语音通话的邀请，接通之后呢就能够看到好友正在浏览的商品，这是淘宝首次在 APP 之内实现即时语音通话功能。 比如说以前如果您想和朋友或者是父母一起网上挑选商品，只能把商品链接先发给对方，然后呢再进行语言的描述，一来一回啊肯定要花不少的时间，而有了这个一起逛这个功能之后啊，就可以实现双方的信息同步，一边语音聊天一边挑选着商品。那这一功能的上线呢，让好多网友啊表示说很兴奋， 很实用、 很兴奋， 很实用，对， 就想到以后是不是能还用淘宝进行打电话。 对，哎，选择困难症的那些人就觉得我这个衣服到底买还是不买，就想问 需要有一些建议哈。 对对对，但是呢， 是 可能它的社交功能是很强的，是吧？用淘宝都能打电话了，你知道以前你看你用微信你能打电话，你用其他的那些即时聊天软件，好像都想到这个社交领域里显一显身手，不知道淘宝这次能不能成功。 你说的这个倒是确实是，有的时候真的拿起手机在网上选商品，一选就选好几个小时，最后还没有决定到底买哪个， 没选出来。对，所以这些年又有很多人回归线下了，这个都是持续的一个用户消费的一个行为的变化，咱们也持续的关注哈。我就选现在愿意在线下买，线上实在是买不着什么东西，还浪费时间。 对，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回归的一个状态哈。 对。 财经资讯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爱奇艺方面的一个动态啊。12月1号有媒体报道说，爱奇艺正在裁员，而且裁员的比例还不少，约在20%到40%。裁员补偿呢还没有完全敲定。另外也有内部人士指出，这次裁员的中层被裁的比较多，另外呢这个司龄比较长、年龄比较大、薪水比较高的员工也多在被裁之列。 火啊，真的抛弃你的时候连一声招呼都不打。 哎呀，这中年人的危机说来就来。 说来就来。据统计啊，如果说以爱奇艺2020年末的员工数是7721人来计算，20%到40%的裁员人数在哪儿呢？大概是1544人到3088人之间。针对这轮裁员风波，截至美东时间12月1号，爱奇艺的股价已经大跌9.46%，总市值仅有44.59亿美元。这与其2018年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可是相差甚远呢。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前沿科技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航天。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为了发挥中国空间站的综合效益，中国首个太空科普教育品牌天宫课堂即将正式推出，中国空间站首次太空授课活动也将于近日面向全球进行直播。 据介绍，天宫课堂将会通过央视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平台和载人航天工程网广泛征集授课内容，互动提问和创新建议择优纳入天宫课堂的筹划实施，欢迎社会大众特别是青少年们踊跃参与。 我们下面再来说说，近日呢，在欧洲南方天文台甚大望远镜的帮助下，天文学家发现了迄今为止距离地球最近的一对超大质量黑洞。这对于新发现的超大质量黑洞的具体的位置在宝瓶座星系 NGC 7727当中，距离地球约8900万光年。此前天文学家已经怀疑这一星系是这两个黑洞的所在地，但没能够确认它们的存在，因为没有看到来自它们附近的大量的高能辐射。 不过这一次呢，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天文台的天文学家们通过研究黑洞的引力和周围恒星的运动，不仅确认了黑洞的存在，还计算出两个黑洞的质量。据了解，较大的黑洞位于 NGC 7727的中心，其质量相当于太阳的 1.54 亿倍，而相伴黑洞的质量大约是太阳的630万倍，而且这一对黑洞之间距离仅仅1600光年，也打破两个超大质量黑洞之间最近距离的记录。 研究团队表示说，两个黑洞之间的短距离和速度表明它们可能会在未来的 2.5 亿年内合并成一个巨大的黑洞。这次合并呢，也可以解释宇宙当中最大质量的黑洞是如何形成的。此外呢，这次发现还表明可能有更多这样的星系合并遗迹仍然在等待着发现，它们可能包含着许多隐藏的大质量黑洞，这或许会使本地宇宙中已知的超大质量黑洞总数增加30%。 每次仰望星空，你都会觉得自己很渺小。 对， 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话语为您编辑。 好，接下来进行小段广告，然后是今天的人力社报小课堂，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百安居双十二百城狂欢购，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前装修购建材再减5%，更多好礼详询店内。 双十二前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朋友，做好垃圾分类，保护身边环境，是我们每位市民的责任。让我们践行垃圾分类新时尚，养成绿色低碳好习惯。 以上为广告时间。人力社保小课堂， 大家好，欢迎收听人力社保小课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案例，这是某公司经理利用职务便利违规查询他人隐私信息被辞退的例子。 杨某2015年入职某科技公司，双方订立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杨某的岗位为高级产品经理。2019年10月14号，杨某因私查询他人的行程轨迹信息被同事举报，而后公司就围绕相关情况进行了调查。 次日，公司调查员约谈杨某，杨某承认了在2018年12月到2019年9月期间，利用公司授予的查询权限，多次登录公司的出行系统，违规查询公司女同事吴某和廖某的行程轨迹信息共近2000次。 2019年11月，公司以杨某严重违反员工手册规定为由，与杨某解除劳动合同。2020年1月，杨某向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0万元。最终，仲裁委裁决驳回了杨某的仲裁请求。 本案中，杨某利用职务之便，非因工作需要违规登录查询系统，获取两位女性同事的行程轨迹信息，既严重违反了公司的相关规章制度，同时也属于严重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用人单位以此为由将杨某辞退，具备事实与法律依据。 这一案例也提醒那些掌握自身员工及用户隐私信息的用人单位，要进一步提升对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视程度，通过采取必要的管理措施和技术手段，防止未经授权实施查阅、使用或泄露个人信息的行为发生，保障公司员工及用户的隐私权不受侵犯。 好了，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就到这里。以上内容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宣传中心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早晨的8:34，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旅游资讯啊，先来关注一下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北京市100家文化旅游体验基地发布活动，昨天下午在北京市西城区红楼公共藏书楼举行。百家文化旅游体验基地既能彰显北京的深厚文化底蕴，赋能旅游发展，又能够满足游客和市民文旅消费的活跃需求。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这里就是我们的配音体验间，在正式开始配音之前，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您进行专业的指导，我们同时也会给到您足够的时间来熟悉您即将配音的片段和台词本。 作为100家文化旅游体验基地的代表，四大时代非洲之旅影视制作体验基地在发布会上进行了直播连线，介绍基地专门为游客设计的体验线路。北京市文化旅游体验基地是市文化和旅游局在2020年组织开展的一项创新性工作，经过前期调研、各区推荐、专家认证等环节，迄今推出6大主题的体验基地， 延庆区文旅局冬奥专班工作人员苏阳告诉记者， 延庆区呢这次共有三家基地入选了北京市文化旅游体验基地，分别是北京宫埕乐道永宁古城非遗体验基地、大庄科红色革命老区体验基地、井庄镇传统民俗文化体验基地。这些体验基地彰显了延庆区的多彩文化元素，我们主打沉浸式的体验。值得一提的是，在体验基地的打造过程中，我们融入了冰雪元素，集结区域内冰雪资源，营造冰雪消费的新场景。 参与文化旅游体验基地评选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员高叔表示，北京的100家基地凸显了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我觉得这一次的评选过程中还是让我们觉得特别惊喜的，因为看见大家设计，无论是从进入了基地之后的这个文化体验流程，或者说是文化体验内容，以及他们对基地所持有的这些文化事项背后的梳理，大家都做了非常大的工作。 据了解，今年三季度北京市接待旅游人次为1.98亿，同比增长74.2%，实现旅游收入3074.9亿元，同比增长86.2%，恢复情况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2%和12%。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一级巡视员关宇表示， 作为北京来讲，全国的文化中心哈、在文化的这个挖掘呀、创新啊这些方面呢，要为消费者、为老百姓呢提供更多、更好的、更优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让我们的这个旅游消费呢不断的提升，供给侧的改革，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好，旅游资讯我们再来说一说故宫啊。刚刚我们说到说那个年票嘛，不是就是经过几番波折终于有了新的消息啊。昨天上午故宫博物院发布消息说呢，经过排查修复，年票销售系统已经完成了，并且于昨天上午11:30恢复销售。在万众期待下，50,000张故宫年票昨天下午就已经卖光。 大家对于故宫的热情哈，一直都是非常的高涨。 对， 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报道说呢，原定于前天晚上8点开售的故宫年票，一度因为网络的故障导致游客无法正常购买。之后啊，故宫发布公告说，因为短时间内购买故宫年票观众数量过多，超出了故宫博物院年票销售系统的承载能力，导致年票销售系统出现了技术故障，紧急停售2022年年票。那千呼万唤之下，故宫年票呢终于在昨天中午正常发售，并在短时间内售罄。 今年呢，为了满足更多观众一年多次参观故宫的收藏年票需求，故宫年票限量总数已经提高到50,000张了。往年故宫门票销售一般都会持续较长的时间，可是现在在这个未成年人免票这种优惠措施的刺激之下，年票已经变得炙手可热，这也让原本要售卖到这个月底的这个措施，短短几小时的时间卖没了，卖光了。 处于这种情况，其实以后建议故宫可以再多一些年票的这个发售。 我在想，买了年票真的能带孩子去10次吗？不一定， 也得看看这个家长有没有时间哈。 对，所以没买着年票大家也不用特别可惜，因为去5次也行吧。 对，昨天我们算了 6次也行， 5-6次以下的其实您自己单独预约就比较合适一些哈， 划算一点。 好，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个中国古动物馆最近啊完成了升级改造，昨天恢复开放。恢复开放的同时呢，新落成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这个史馆和杨中健先生的纪念室也开门迎客了。 新设立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这个史馆当中啊，设立了学科发展史的专门展区，介绍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科研究领域的发展历程，还专门设置科学家精神的展厅，主要就是向观众展示首任所长杨中健、世界杰出女科学家获奖者张弥曼等10位领域内杰出的具有代表性的科学家的科研历程和他们的科学精神。 杨中健先生是享誉世界的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也是我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也是中科院古脊椎所的创始人。那走进纪念室呢， 古朴斑驳的办公桌、老式台灯，还有泛黄的地球仪等等。杨中健先生的工作室被生动复原在观众的眼前，橱窗里啊，放大镜、地质锤、地质罗盘，还有模型工具，这都是杨中健先生这个曾经使用过的老物件。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进入文娱资讯，跟大家聊一聊万众瞩目的国足。昨天中国男足结束了在苏州为期14天的隔离，开赴上海进入为期1周的自主观察时间。之后呢，球队就地解散，球员们返回各自的俱乐部备战中超联赛。在上海期间，国足不会再安排训练，关于主帅李铁的去留问题也将会有一个明确说法。 媒体报道说，在结束世预赛亚洲区12强赛今年的最后一场比赛之后，关于主帅李铁的各种争议啊，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球员的选用、排兵布阵、赛后言行等一系列问题，成为了舆论持续关注的焦点。 这种情况下呢，李铁本人萌生了退役，向中国足协主动提出辞职。按照程序，李铁的辞职需要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如果没有意外，在国家队结束隔离之后，他的去留问题就很快要尘埃落定了。 那据消息人士透露说，李铁主动请辞呢，并不是完全因为国足十二强赛成绩不好，主要的原因呢，还有可能是李铁的言行举止。在12强赛比赛赛后，李铁本人言行不断出格，让自己和足协都陷入到尴尬的境地。 李铁自2020年1月2号担任国家队的主教练以来呢，在世预赛亚洲区40强赛带队取得了4战全胜，晋级12强赛。但是在12强赛期间，国足6战仅1胜2平3负，目前排名小组第5，晋级世界杯的可能性有微乎其微。 那李铁已经主动提出辞职，国足新帅的人选也正在迅速圈定当中，人选范围呢就是本土教练和熟悉中超的外教。有媒体报道说，中国足协高层近日曾与中超武汉队主教练李霄鹏进行了沟通，涉及到执教国足的事宜，他也是最有可能接替李铁成为本土主帅的人。 我们再来关注第9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系列品牌之一北京文化消费品牌周书香北京全民阅读会主题活动昨天开启，书单推荐人、图书平台以及出版行业的人士齐聚现场，联袂发布汇集300本好书的全民会读季名家书单，北京80家特色书店地图、全民阅读会书香坐标，还有80支邂逅北京特色书店的短视频。 那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系列活动的全面开启。12月1号到31号期间，您可以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参与到2021声音记忆的投票评选，从反映时代印记和国际民生的30条音频当中选出最打动您的那一款。 提醒大家参与留言和直播互动，就有机会抽中现金红包和精美的礼物。时代有我，快来听听，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登录之后就能够给那些让您感动的时代声音投票了。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了早晨的8点43分，以上资讯呢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唐燕作为通州区张家湾唐人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他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绢人制作技艺经过技术改良，开发出上千款的中国娃娃。同时为了帮助贵州贫困地区的女孩成才，他还在当地学校当中增设了中职班，零学费招收学员，教授蜡染等特色技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由记者话语为您采制的故事，让非遗技艺成为脱贫自立的金钥匙。下集。 2021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在昨天的故事中，我们认识了通州区张家湾唐人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唐燕，了解了他为非遗技艺传承所做出的贡献和自己投身慈善事业的起因。关于唐燕在公益慈善领域的故事，我们今天继续来听她的讲述。 有一个家长是不太希望他的孩子，他也是一个传承人，做那个泥哨的。当时我去他们家家访的时候，他说的做非遗特别难嘛，他说我还是希望我的孩子去学一些什么幼教啊， 或者护理啊这些专业，因为在当地吧，就觉得这两个专业就是工作特别好，特别他非遗，说你看我做了一辈子泥少，我也没有发财，也没有那什么，所以后来我们就劝说他说，将来你这个手艺特别好，给他做工作。其实我们也没底，但是我们就觉得，既然你们家里有这么好的手艺，我说我们教你们孩子学创意啊，将来他回来帮你啊，可以把你这个做得更好。 从刚才的家访经历中，我们可以知道，想要做好这项公益慈善事业，仅依靠简单传授技艺并不足够，而是要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孩子们提供帮助。为此，唐燕也为唐人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学院定下了一个传统。 因为当时女孩子嘛，大部分15岁到18岁是一个女孩子的这个发育期，所以呢，我们当时就做了一个调查，说你们有没有上过生理卫生课呀？都没有。后来我说好，我们所有孩子就通知开学的时候不许带盆毛巾，就是由我个人采购，到现在就是我自己掏钱给他们采购啊。然后呢，就第一堂课基本上都是我来讲，然后就是生活习惯课啊，女孩子三个盆是干什么的啊？我们当时第一期班开第一堂课的时候，我说老师发你们三个盆，一个盆洗脸，一个盆洗脚，第三个盆洗什么的，有没有知道？我们孩子没有一个说干。后来才告诉他，我说啊，第三个是女性卫生用的，必须每天清洗，每天换内裤。 为了能够更好地帮助孩子，唐燕心里有3个3年计划，即头三年学一门手艺，中间三年找一份稳定工作，后三年努力在出嫁前为自己攒出一套房。为此，孩子们在离开学校后，唐燕都会扶上马送一程。 3个3年是什么呢？我们是当时给他做了一个，因为女孩嘛，我们想就给他做一个9年的规划，一直规划到他们出嫁。1个3年呢，又是在学校学习期，我们说第1个3年你先学一个技艺，最后一年实习期就我就希望他们赚到读大专。虽然是穷孩子，他们中职毕业的时候，我要求他们不管国家的钱还是家长的钱，一分钱不需要，因为你在实习期可以通过自己劳动来赚取你的大专时期的1年到1年半的学费。那么你赚到这个学费以后，大专的时候我们还提供了各种勤工俭学的岗位，那么就是说要求你们上学以后不许再管家里要一分钱，因为我们还提供了很多勤工俭学的岗位。所以呢，第2个3年呢，我们就要求他升学的同学例外哈，第二工作的同学，第2个3年就要开始帮家里，因为他们大部分家里那个房子，我们去家访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很破的，有的是露天的，要不露墙的，有的同学家里就是四周是一块塑料布，以为就很破的房子。我说第2个3年你们一定要帮家里脱贫，帮家里盖房子。我们有同学第一年说，唐老师，我今年的钱我帮家里盖了1层房子，我明年我就可以帮家里盖2。第3个3年我说要求你们开始考虑自己的婚嫁问题，开始要为自己攒钱。第3个阶段我要求他们在当地县城买房啊，现在大部分同学都完成了这个。后来一了解，我们大部分同学都按照我们这个3个3年。我说第一呢，你们自己名下买了一套房子以后，即便结婚啊，你看你自己有一套房子，你的人生的主动权就大了很多。所以我一直都跟他们讲，不要做手心向上管要钱的女人，要做手心向下的女人。 要知道的是，这一切当然不会一帆风顺，而试错的代价往往也都要唐燕自己来承担。曾有一位来唐人坊实习的孩子，因为没有遵守安全生产规定，引起了操作间起火，造成了高达20万元的损失。但最让人佩服的是，这一切都从来没有影响过唐燕继续干下去的决心。 这20多万只其中一项比较大的损失，剩下那个什么几万的几千的那损失多了去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孩子来了以后吧，他们完全对这种标准化呀还有一些规范化呀完全没有概念，所以搞得我们很多管理人员都头疼，说唐总，你是让我按标准化工厂管，可是我们的孩子来了以后就很难实施下去，实施严了吧，这孩子哭鼻子。然后如果不按照企业管理，他们比如说像我们一个做设计的一个女孩子唐秀，现在设计方面非常棒，然后学的平面设计，然后我们当时接了一个武当山的一个订单，大概我们做了500套，然后呢我们都设计好，我也检查完了八卦图，就托盘上的有个八卦图 错 了，结果呢我们都签字完了就拿到生产去了，结果这孩子自作主张 把那八卦图啊，他说觉得自己觉得不好，改了一下。他怎么改的呢？他只改一半儿，改完一半儿呢，他就不是有个对称功能吗？啪就翻过去了，八卦就变成了四卦。我们因为到生产那个时候就想到我们全部检查完了，而且那是很难发现，不是专业的人很难发现那个四，就一翻转这个四卦，八卦变成了四卦。后来等到最后，我们产品都交到客户手里了，我们都还没有发现，因为直接是从个我们定完了以后包装啊，那个包装我们都没有拆，因为底下一个小托盘嘛，直接放到盒子里了。结果发到客户那，那客户说：“唐总，你们怎么把八卦做成了四卦？”没办法，全部退货，退回来以后又重新做，重新做，光那一套就损失了一两万块钱。最后这个孩子你说我怎么办？罚款，因为家里都很困难，我也知道他家里他靠他一个人的工资，哥哥也变成了残疾，当时还欠了一笔医疗费，当时他哥哥住院的钱还是我给掏的。后来我们说怎么办呢？写检讨，只能写检讨，也罚了一点，大概就几百块钱吧。因为罚多他这个月就没收入了，你说全部让他，要是员工的话我绝对会让他这个损失你来付，但是作为我们的学生，所以他们老是觉得我们公司不像公司，学校不像学校，所以我们的管理层现在都让我已经教导的变成老师了，都不是那个经理了。 在采访当天，我们也遇到了一位正在接受唐燕帮助的学生，一起来听听他的感受。 因为唐总他帮我们，即使是从生活上啊这些都有帮助，还有就是因为我妈妈生病嘛，需要一些钱，可能就是说我的工资然后不够我妈的医疗费啊这些，然后唐总呢他会那个借我一些钱，然后会经常跟唐总借钱。我刚来的时候是在那个车间，然后给那个娃娃梳造型，然后呢有机会就是说能出去给大家做一些培训，手工培训之类的。然后刚开始去的时候呢，就是连讲话呀上台呀这些都是不敢，声音都是颤抖的。后来唐总就老是教我们，然后让我们锻炼呀这些之类的，所以说现在也能自己站在讲台上，然后给一些学生讲课呀之类的。 值得一提的是，本身从事 IT 行业的唐燕在投身非遗传承和慈善事业前就已经完成了一定财富的积累，更是很有希望在互联网行业景气的近些年做出一些成绩。对于自己是否后悔这一问题，唐燕表示：“ 这个怎么看？我其实，也不后悔。我觉得可能我做 IT 业可能赚的钱比现在多很多，但是人生没有现在有意义，就是你会很丰富嘛，然后你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其实我们从小受教育的观念不是把钱看得特别重。”就是我们没钱的时候，我们也经历过特别穷的时候，特别穷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把钱看得特别特别重。 据统计，2012年至今，在唐燕的带动下，唐人坊已累计帮助了贵州300多名贫困家庭女孩，其中大部分都找到了稳定的工作，最高的月薪更是已经上万。提到这些，唐燕难掩自豪之情。 我的畅想还是挺大的，其实想把唐人坊，我说我要做成百年老店，我们一直想做中国文化的一个，因为我喜欢嘛，所以希望能把中国文化的很多的精品，我们就是做非遗做了20年了，我遇到最好的时候了。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做的时候都完全没想到，就是说能够有今天这样一个好的形式，大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高度的认可和这种共识吧。原来有个很大的愿望，说我们要走向世界，因为全世界每个国家不会有个唐人街嘛，我们说有唐人街的地方必须要有唐人坊。我这一代人能不能实现哈，我觉得不知道，但是我们会一直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培养这帮学生，肯定我也希望他们接班啊，将来能够除了非遗手艺的传承，把我们这个品牌这个事业也能一代一代的去传承。 我来自偶然，像一颗尘土，有谁看出我的脆弱？我来自何方？我情归何处？谁在下一刻呼唤我？天地虽宽，这条路却难走。我看遍这人间。